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城邦论坛，陈云、梁锦祥。 好，各位，城邦论坛又同大家见面。咁今日咧，系啊，坐我隔篱嘅就系阿庄元生老师啦。咁个原因就因为台长就去咗冲绳嗰度游历，咁因为呢个古代嘅地方咧，咁所以我用游历两个字就唔用旅游啦。咁以前叫琉球国，或者再古老啲叫中山国。呢个等阿台长翻嚟再讲。咁我今日咧就同阿庄老师就。高興會面啦，通常當然我哋成日見面啦，但係就其實我同佢咧係有啲共同點，而且係幾十年前嘅共同點，就係、是、大家都係喺上水粉嶺一帶長大嘅。咁當然後來我係應該係七八歲嗰陣係遷移咗去元朗，但係亦都唔係喺元朗入邊，而係喺上水同元朗之間嗰啲鄉村啦。咁所以我就係、是、到依家為止都係嘅，都係上水同元朗呢兩邊走啦。咁如果係翻屋企嘅時候就經上水啦。咁所以每一個星期就有一次兩次係會面對住嗰個進入咗上水淪陷區咁。咁啊，莊老師就日日都喺度。 係啊，即係係咯，即係有好深刻體會嘅。如果你住過上水，你就住就絕對會明白嘅咁樣。係咯，咁就我記得上次嗰、那個阿國師同阿台長就講呢、這個就特別提到呢、這個呢、這個陶淵明嘅《桃花源記》咁樣，係啦係啦。咁其實咧就因為嚟做呢集節目之前咧，咁我就睇翻一啲粉嶺上水歷史。其實粉嶺都有個地方叫做安樂村 啊， 其實啦，嗱嗰個地方咁你而家就變咗，其實安樂村係一個工業區嚟嘅。但係佢安樂村啱啱成立嘅時候，你睇翻一啲歷史，譬如四五十年，嗰、那個歷史記載咧，真係都可以叫做一個桃花源嚟嘅。咁嗰度咧就聚集咗好多啲道侶啊，有一啲嗰啲廟宇啦，同埋有一啲叫啲有錢人嘅別墅。咁咧就當時好多人留翻一啲文人嘅筆記啊，啲記載啦。咁嗰度真係一個非常之似即係呢個陶淵明所講嘅一個桃花源嚟嘅， 避秦之地啦，即係大陸。國共內戰好，或者是紅色中國統治，有一些文人或者國民黨的餘暴，或者總之是不能夠忍受中共統治的人就南下香港，最快或者最近的地方就住在粉嶺上水邊境一帶。安樂村其實現在的位置是哪 裡？現在的位置其實就在聯和區旁邊，其實它是一個工業區來的， 即是建了一些大，我記得建了一些大， 簡直是工業區來的，但是因為我都有去當地這樣看過考察過，其實它即有建了工業區之外，它有些樓宇其實就未收完的，你在一些舊的建築那裡還看到一些叫做好當然好豪華咁嗰啲咁嘅樣，咩雕梁雕花啊嗰啲咁，仲可以睇到一啲咁嘅遺跡喺度嘅。 佢係咪即係喺崇軒堂村？ 喺崇軒堂隔離嘅，隔離嘅， 隔離嘅。其實咁我應該係入去嘅，真係錯過咗啦。我成日以為係淨係有啲別墅好大間，咁跟住就沿住嗰個粉嶺農藥頭嗰、那個文物古蹟嗰條。那條徑古蹟徑咁樣行，咁就冇行到入去安樂村。 係啊係啊，因為嗰度啊，上次國師同我講過啦，即係去嗰度見到一個石路，咁喺門口一個好大嘅一個古宅嚟嘅，其實就已經係冇人住嘅。咁啊，好似因為個子孫好似都政府有同佢商討過，話要換地嘅，咁啊將個地方可能當為一個古蹟啊，咁啊保護嘅，咁啊啲子孫後代唔知發咗達啦，定係咩唔理佢啦，咁啊一路丟空到而家。 咁都幾矚目嘅咁樣。 係啊，嗰、那個石爐嗰個喺維基百科都查到嘅，即係姓石嘅石啦，或者石頭嘅石爐就係結爐在人境個爐啦，即係一間屋仔或者一個草堂咁。以前啲有錢人避靜嘅時候，或者係即使係大宅都好啦，佢都係謙稱為爐啊。即係當係一個草堂或者小屋，咁就唔會叫自己做咩府啊、咩帝啊、咩公啊嗰啲。 因為查翻嗰個石爐都好古老嘅，咁啊就甚至最早咧，而家聯和開一個叫聖約室嘅小教堂，都好出名嘅。如果你搭小巴去到嗰度話教堂遊樂，咁啊大家都知㗎啦。咁係啦，即係嗰個聖約室。堂未成立之前咧，就好有那個石爐咧，都做過一段短嘅時間，一個禮拜啊，做一個因為崇軒堂村係一個基督教村嚟嘅，係啊，咁佢崇軒堂村嘅後邊咧就係、是、呢、這個一個基督教嘅私人墳場嚟嘅，咁有其實都撞咗好多名人嘅，咁就呢、這個。洪秀全的細佬，當時就即係太平天国失敗啦，咁啊被靜咗落嚟香港啦，咁啊有一支洪秀全嗰邊嘅族人咧就落咗嚟，住咗喺嗰個崇軒堂嗰度嘅，咁咧死咗之後咧就喺嗰度埋葬，同埋另外一個都好出名嘅，即係早期嘅一個研究香港歷史嘅學者叫羅香林先生咧，佢都係葬咗喺嗰個 即係嗰個客家人研究客家，我自己記得就研究客家史啦。當然佢有其他嘅民族史啊、遷移史嗰啲著作啦。 係冇錯，因為佢因為另一個而家即係仲喺度嘅一個歷史研究專家，應該叫蕭國健咧，就係佢嘅學生嚟嘅。 蕭國健博士見過幾次面。 係啦係啦。 我哋一般認識佢就認識香港史啦，即係新界史啊，嗰啲掌故嘅考究啊，咁個蕭老師而家喺珠海書院度任教 嘅。係啦係啦，咁啊講開羅香林咧，就即係頭先可以有一個印證嘅，當年嘅安樂村咧就係一個即係類似桃花源一個地方咧，咁啊吸引到阿羅香林咧就過咗嚟住。 哦， 係啦，咁佢就唔係住喺安樂村，係住喺安樂村隔離嘅聯和墟，其實係隔一條馬路嘅啫。係啦，咁啊講到聯和墟咁啊，嗰、那個開墟咧，咁佢就遲過呢個石湖墟嘅。係 啊， 係啦，咁嗰個開，因為你本身石湖墟嗰個掌握權咧，就係喺呢一個廖鄧氏。廖氏嗰邊， 廖氏 係啦，即係鄧氏廖氏。咁你聯和墟咁就嗰、那個開墟就喺彭氏嗰邊就掌握，即係見到一啲新界咧大族佢哋本身嗰個勢力咁嘅分布啦。 上水粉嶺一帶咧就係姓廖啦，姓鄧啦，姓鄧嗰邊就有錦田平山嗰邊係分支過去，咁就姓彭啦。 係啦係啦，因為家母以前咧就係、是。在呢個聯和墟做啲街邊小販嘅咁樣嗰陣，我都即係幫手擺賣嘅。咁好早期嘅時候咧，咁就即係香港生活比較容易，咁咧就冇嘢做，咪喺擺街邊咯。咁樣 叫擺街邊或者賣街邊啦。如果總之就係喺街頭我哋北方話叫討碗飯吃咁啊我哋廣東話或者南方話就揾食啦，揾啖食咁解。咁以前。聽起上嚟好似好辛苦，但當然生活亦都辛苦，但係比依家係好啲嘅。以前係真係可以靠鄉里啊，靠一啲親情嘅關係，或者直情就係膽粗粗咁，就係攞啲貨喺街邊賣，咁就偶然會有啲人滋擾，或者有啲人收下片。但如果真係窮嘅，佢都有得你嘅，因為以前啲幫會都係屬於道亦有道啦，即係知道你窮嘅，俾唔起錢。就算數啦。 係係，因為嗰時好似陳文老師都寫過，將屋企啲雞啊、菜啊攞去呢個石湖墟嗰度賣。 石湖墟度賣，即係有啲係俾一啲九龍嘅批發商拎出去外邊賣啦。但如果有時個佢個收購價唔好，或者係 去得太遲啊！即係嗰啲批發商已經買夠曬啲雞或者係菜啊，已經開車開貨車走咗啦。咁點算咧？拎住兩籮菜或者係十零隻雞咁啊，好簡單嘅就係帶埋把秤去咯。咁帶啲散紙去做找換，跟住就坐喺街邊就得噶啦。咁啊，坐大概係由朝早八點坐到都唔會啊。我通常買雞就係 好早噶啦， 通常係四點五點就啲批發商就揸貨車嚟。大概龍生路一帶 收貨通常都半朝通常11點之前一定會收，所以你條街就下午就清晒噶啦，咁大家都好自律嘅，咁啊就四五點就擺啦，咁啊中午之前咧就清晒嘅。 即係呢類似係虛期或者一日嘅虛啦，咁就買餸嗰啲就係朝早去買，咁就擺賣嘅就擺到係11、12點，或者再唔得就賣剩就拎翻去，但係都唔會嘅，因為一路減價或者始終啲以前住墟市嗰啲人咧都有啲體諒嘅，即係知道佢又唔係有固定嘅菜檔或者係雞檔，而係街邊賣嘅農民都會連説一下，就先幫襯嗰啲先，之後先再走嘅。即係以前啲街坊鄰里都有呢啲所謂我哋叫悯農或者連農嘅心啦。 係啊，因為嗰時有一樣嘢而家就可能啲後生啲嘅都唔知嘅啦，咁我哋即係嗰陣喺買嘅時候，一個叫公秤嘅制度嘅，一講啊，國師就知嘅啦，係啦，咁即係你自己，因為佢本身買賣雙方都即係要有一個公平嘅人咧，咁佢就第三者嚟嘅，咁啊攞住個秤，咁你要秤嘅時候咧，咁佢即係有一個權威啊，係啦，咁啊即係話即係唔會話買賣雙方即係各自會呃對方，有一個公秤咁咁啊，即係稱完之後嗰個價錢，咁佢就有張紙寫低啊，咁啊50斤番薯咁樣，係啦，咁啊就雙方就各付一啲咁嘅酬金俾佢。 通常係5毫子到啦，秤費有時幾毫子，有時5毫子，有時1蚊咁就係俾嗰個公秤嗰人。公秤嗰人就其實一支好大嘅秤，咁又兩邊擔住，咁就有秤砣、秤鈎，咁跟住就用嗰個秤砣嚟到係量擺到個平衡點，個準星睇就知道幾多斤，咁就通常係好重嘅，因為個一籮菜有50斤、60斤，咁如果番薯芋頭係去到70、80斤都有嘅，咁就稱咗之後就標個斤量嗰度啦，咁跟住就定咗個重量，咁跟住就計錢啦。計錢就通常係心算嘅，好少話係要出動到算盤嘅。通常係心算嘅。 冇嘅，嗰陣時就通常一講完就幾多錢，大家嗰、那個 好快 就好快就。 如果唔識計數嗰啲，咪由個秤佬講咯。個秤佬一睇幾多斤，跟住就批發價幾多錢，佢噏就噏出嘅啦。 係啊，咁收咗嗰啲錢咧，就會當為嗰個墟市一個佢嗰個叫做營運嗰個基金咧，會做一啲譬如一啲祭祀。 製字維修打照或者是有時勉強的時候打掃，請個人來打掃一下，但通常都少的，都是第二朝政府有些即當時的市政局或者是都不知道叫什麼，總之是掃街的人掃走那些菜葉菜盒或者些爛的種蘿。 那時譬如有些叫做功德祠啊，咁佢就即係要維持，即係需要一定嘅金錢咁。比講到上水就好明顯，咁佢有一條街叫秦府街嘅，有講國師就知嘅。 秦府街我哋以為聽起上嚟係咪以前有官衙或者有官署？或者是不是真的上水出了秦府大人的威呢？實際又不是。 這個跟香港那個有一段非常之影響香港非常之大的歷史，就是在那個清初的時候，就是這個，因為那時啱啱清初的時候，鄭成功還在海外，還在台灣，那為了要斷絕他那個海外的支援，那這個順治皇帝那就已經下達了一個叫遷界令。咁咧將沿海咧就50里嘅居民咧就完全就遷去呢個內陸， 即係廣東入邊啦。 係啦，嗱，咁啊成個新界都係喺呢個遷界嗰個範圍。咁譬如 根據當年譬如屈大坤那些那些筆記就講，其實就很慘烈的，因為本身譬如就因為佢那個遷界的那個限期咧得嗰幾日嘅，咁好多時候就要拋妻棄子或者即係搞唔掂啊，又要走佬啊，咁途中遷曬又死咗好多人， 死人咁啊，要擔好多嘢走咯，即係輪當然係耕作嘅工具，耕牛谷種或者係糧食咁煮食嘅炊具都要帶走，但係以前係廣東一帶係連馬車都冇咁樣，牛車都冇咁樣，全部丟即係挑擔嘅方式。咁實際係即係我哋今日好難形容，好難想像嗰個情況嘅。咁因為由廣東嗰邊遷落嚟香港，已經係如果計起嚟都有宋啊、明啊，都有百幾年。跟住又翻鄉下，投靠翻嗰個舊嘅宗族。咁自然就一來受白眼，二來嗰啲土地已經唔見咗，有人耕作嘅，要變佃農，要變租啊咁。很辛苦啊！咁期間係香港丟空了很多地方咧，咁到後來就係、 是、有兩位、這個、 兩位個、這個、兩位巡撫 官啦，就係巡撫啦。咁一個就姓周嘅，一個姓王嘅，係啦。咁所以後來就因為佢即係。倡導嗰、那個復界啊，咁後來政府就清政府就喺康熙年間咧就即係取消咗個遷界啦，咁啊復界，咁啲人可以翻翻嚟呢個即係翻翻嚟新界，咁啊為咗紀念呢兩位巡撫嚇，咁啊就會起咗一個叫做周王義公嘅一個叫做功德祠，咁啊嗰個功德祠原本咧就係喺嗰個巡撫街上面嘅，所以其實係因為有咗呢一座咁嘅功德祠，所以嗰條街就叫巡撫街。係啦，咁啊後來因為應該係1959年嘅時候發生咗一場大火，咁上水咁啊成個上水燒曬嘅，咁啊連嗰個功德祠都燒埋，係啦，咁而家所以你而家落去上水咧，你會發覺咧大部分嘅街咧都係有個新字嘅，因為係重新起過嘅時候咧， 呢、這個我都唔知道，即係新康街、新工街嗰啲啊， 係啦，咁因為條街重新再興建過嘅時候，就重新即係有個新嘅命名嘅，所以全大部分嘅街咧都有個新字嘅。就喺呢場火災之後，火災就咪燒咗個功德祠咯，咁啊冇再重建。但係咧就佢有間而家嗰個功德祠咧就搬咗上去隔離有條叫新財街嘅二樓，有一個叫做周王義公書院有限公司。咁、那個外牆都見到嘅、有個字喺度寫嘅，但係已經即係可能冇乜修葺咧，啲字比較模糊，但係經過都會見到嘅。 咁、要我諗要拍攝低先得。 係啊，所以 周老師得閒。 係啊，所以呢個。應該可能第二節我哋就特登可能會特別會講到呢個風土志嗰個書寫嘅問題。 要呢啲要拍攝嘅，因為好多時喺外牆嗰啲宗親會啊、道觀或者道堂啊，或者係舊嘅，甚至喺譬如我哋深水埗見到針織廠啊，咁如果係喺舊啲嘅墟。譬如話上水咁，佢係記錄咗以前嗰啲重要嘅宗室啦、宗親會啦，或者係行業工會啦。有時係譬如話頭先講嗰個周王義公祠嗰、那個佢燒毀咗，咁佢搬咗上樓，咁、那個負責營運嗰個公司咁嗰、那個刻咗喺牆壁嗰度，咁呢啲都係值得紀念嘅。 系咯，咁另外就講到安樂村，有一件都靈異事件嚟嘅。咁、我前兩日都喺 Facebook 因為抄資料嘅時候，都揾到一個比較有趣啲嘅。咁佢就喺嗰、那個安樂村嗰度有一句叫三教總會嘅。咁啊所其實即係三教總會就係儀式道啦，係啦係啦。咁啊有個三教總會就有一個扶機嘅儀式，咁咧就請咗孔明先生落嚟。 即係諸葛亮啊，三國。 諸葛亮係啦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就寫咗個機文。咁啊後來呢個機文咧就喺呢個當時嘅一個叫香港嘅工商。工商唔知工商日報啊，定係咩咩日報啊？ 工商日報啊，我見過你貼嗰個展報。 係啦係啦，咁啊，因為咁啱又我亦都揾到個嗰幅咁嘅圖，咁啊貼埋上去，咁啊佢喺12月15日，咁其實連續貼咗幾日嘅，咁啊將成個機文就貼咗出嚟，咁當時就叫1933年嘅，但係非常之通常預言 有咁嘅情況咧，講到後來嘅事嘅，咁其中有幾句咧就好明顯咧，已經係唔係暗示，好明顯係講到呢、這個誒呢、這個國民黨會落台， 即 係、共產黨上台。 呢個比較少見嘅，因為通常嗰啲推背圖啊、參師嗰啲咧，就因為佢個傳出嚟嗰個時間唔肯定嘅，即係佢通常譬如話明末清初嘅時候，或者反清復明嘅時候，傳咗好多呢啲參師或者預言師出嚟。咁佢講唐宋嗰啲一定啱嘅，因為佢喺後來先傳出嚟，但係講清之後嗰啲咧就得個古字，跟住就按照啲詞義嚟推敲下 係咪符合啊？係啦， 但係呢個我哋因為有咗現代印刷之後咧，佢真係喺報紙登咗1933年，咁佢33年之後嘅嘢就係嗰個預言嚟㗎啦。係 啊，而且係好似即係好多人分析啊，寫得好準啊，譬如嗰啲拆字啊，又德國又出現啦，普魯士又出現啦，即係講迷信世界大戰，即係參與嘅好多人啊。 係啊，連飛機兩個字都出現咗。你如果喺推背圖整多係話咩鳥無足啊，即係雀仔冇腳嘅就係飛機咁估啫，但係佢喺孔明呢首嘅扶機嘅詩入邊，係真係出咗飛機兩個字嘅。 係啦，咁咪話佢呢個扶機就話有100年嗰個預言嘅，咁啊而家都未過嘅。係 啊， 係啦，到2032或者33年，咁大家有興趣嘅可以喺網上揾到嘅，或者你上我嗰個面書都會見到嘅。咁我都幾好玩嘅，咁啊睇下，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香港前途茫茫咁樣， 前途茫茫，未知道會啲咩事，但知道係自爆之下，香港都怕係覆巢之下，現有圓輪啊，即係呢個個雀仔竇跌咗落嚟，恐怕入邊啲雞蛋都打爛曬。咁另外嗰、那個睇咗莊老師嗰、那個貼出嚟嘅《工商日報》剪報咧，佢就係嗰啲扶機師就係其一其二咁樣順序咁落嘅，所以按道理應該就係順住時間咁啊推往後往前推啦，即係順時咁嚟。咁啊，同比起一般推背圖係好睇啲，或者一般嘅預言師好睇啲，因為一般推背圖啊，咩預言師成日覺得係可能嗰啲喺古籍或者係抄寫之間有錯亂，咁啊唔知邊啲前邊啲後，總之喺順序讀嘅時候有時要倒翻轉啦。但係嗰個孔明呢個扶機文就係應該係一路咁讀落去啊，咁所以係會容易睇到佢係兑現咗未。 看看大家會不會參透到啲咩玄機啊，或者幾時入市啊？ 入市有開移民啊，或者係參政啊，或者係退隱啊，咁明哲保身啊，咁你都可以喺入邊睇到啲嘢。咁佢係我最詫異嘅，睇到佢預言到國民黨係 落台 雕江山，要播遷到台灣。播遷台灣當然冇喺入邊啦，但係落台呢個預言到呢個真係準嘅。 就講明有青天白日同埋有五星旗咁，呢啲已經係好明顯嗰個預言性質。 因為當時其實係冇33年應該係青天白日就有㗎啦，但係五星旗未出現嘅。 即係共產黨又出現咗，但係仲未有五星旗。 未有五星都仲係用嗰個镰刀铁锤中華蘇維埃嗰種咁嘅狀態。 係啊，所以都幾神異。即係因為如果你譬如話對比，通常就用呢、這、一個諸葛孔明嘅扶機師就對比嗰個推背圖，即係話好似話兩個都好大遠，但係你推背圖睇，如果大家有睇過推背圖其實幾隱晦嘅，係啦，幾隱晦嘅，咁同埋都話同埋推背圖出現嘅時間咧都眾說紛雲，有些人講到很後，有些人講到很前，即係將佢推到很前啦。 當然按照佢入邊嘅推背圖就話係唐朝唐太宗時期傳出嚟啦，李淳風、袁天罡，但係按道理就唔係啦，起碼係明啊宋啊咁。 有人就講到話可能係呢個金聖嘆偽造嘅添，咁樣 都有可能。 係啊，所以嗰個時間嗰個。上下會差距比較大咯，咁呢一個比較特別啲就，因為喺報紙有登過嘅，咁大家亦都如果即係會有記錄啊，咁我可能呢個中央圖書館都有呢個菲林影低 咁 樣， 咁嗰個係可靠嘅，即係佢喺報紙出過，因為亦都係好多講香港掌故嘅書都登過出嚟啊，咁所以呢啲都係關於香港命運啊，關於嗰啲咁嘅嘢咧，好古怪就會喺粉嶺呢啲地方出現嘅，就唔係話喺九龍啊，或者係香港嗰啲咁嘅道館咁。當然香港比較少道館啦，教堂為主，但係都唔會喺九龍呢啲道館啊，反而喺新界呢啲地方。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地靈人傑，但起碼是羅香林教授或者其他的文人或者國民黨的餘部都在住。咁以前頭先聽莊老師講咧，就以前啲人住咧係好講究嘅，我哋叫做卜居啊，即係話個地方好，鄰里好，有儒雅之氣，有同鄉喺度，咁就喺度住。同我哋依家咪睇睇樓價，睇下睇下邊度負擔得起就去買嗰度，或者自己工作地點喺邊度就買邊度。這個做法不同，都仲係有古風嘅。咁我哋今節完，我哋下一節再繼續。